冲击我莫名， 一谈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醉动听，体醉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早上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子昂。 今天有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哈，也欢迎大家伙这么早就过来陪伴我们了。也有提醒的哈，五号线就是说今天呢出伏了，凉快了。今儿早上出了，我真觉得还有点凉哈。如果您早晚出门的话，还是真是早上出门多添一件衣服，我觉得现在是可以的。穿短裤还挺凉快的，但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有点冷。 是的，而且记得带伞。 今天呢还会有雷阵雨，刚才听到我们的天气预报了哈，也感谢小时候可帅了，北京之巅，哎，这名字比较少见哈，常来哈，还有东风压倒西风，五四三四，踏雪寻梅，忙碌的闲人，这些朋友包括晨晨哈，大家早上好，感谢您这么早就来报道。那再次提醒您，如果您想收听节目，我们的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了，新版的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一些频道会让您一听就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就像现在这会儿哈，我们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大家开放的是雄鸡唱晓的聊天室，您可以选择感兴趣的话题和主持人实时的互动，开放个性化的一些推荐，也请您哈多多关注我们的各个频道。我觉得有这个推送之后啊，也比较节省您的时间。 是的， 现在不都是大数据吗？喜欢什么就推给您什么哈。 对，现在下载安装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您来拿。 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升级啊，或者是下载我们的听听 FM 5.0 的版本。好了，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在中国体奥方面，中国残奥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东京。 残奥健儿战东京系列专题节目，今天为您介绍的是第一集轮椅篮球队。 东京残奥村出现首例新冠确诊病例， 还会关注中国男足国家队继续在上海展开集训。艾克森说了，现在挺开心的，而且动力十足，期待延续这种好的状态。 是的，北京又新开五家冬奥特许商品零售店。 十四运会的男排成年组，不知道大家关注没有哈？可能最近大家看的少，北京男排没有进四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冷门哈。 是的， 谁进了四强呢？江苏、浙江、上海和山东。 曾凡博高升白帝，成为2021-22赛季 CBA 联赛北京首钢首次注册球员第一批球员。 小学生学滑冰摔倒导致十级伤残，法院判决冰场没有责任。我们也请本台评论员陈默来说了这个事件，运动受伤不能再甩锅。 参加亚冠的国安青年军部分成员已经回国了。 德布劳内、坎特和若日尼奥入选欧足联年度最佳球员的候选。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跟大家说说哈，足球呢这个运动本来就是一会儿来一会儿走的哈，有人来就得有人走，所以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盘点那些球迷不舍得放走的外援，是吧？那这肯定就说咱中超了呗，是吧？ 对，以中超为主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如果说发散到各个领域各个运动项目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太多了哈。 其他的项目有外援，除了这个像排球啊，包括像篮球这种集体项目哈，大多数自己打的外援比较少。 那这确实，这确实。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小学生，就是上海的小学生学滑冰嘛，不小心摔倒了。这个事件哈，我也想跟这个当父母的朋友聊聊，如果您的孩子因为运动受伤的话，您会怎样的一个态度哈？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 是的，确实啊，如果说我们说到运动的话，受伤可能是相伴着运动而生的这么一个问题哈。也有这个球迷朋友，也有这个听众朋友已经说了，赶紧带着去北医三院。 还有朋友说没关系，要是男孩的话就鼓励他赶紧站起来哈。6645说，盘点那些不舍得放走的外援的话，我不舍得奥古走，也不舍得费祖、罗贝托、小马丁，以前这些国安的球员哈。 那也欢迎您跟我们保持互动哈，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这些方式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说体育消息之前呢，还是做各种提醒哈。北京市卫健委提醒，近期北京市的多个小区解除了封控管理，小区的居民呢还要继续实行7天健康监测。解封不等于解防，还是要注意加强防控意识，牢记个人防护，一刻也不能够放松。那么健康监测期间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呢，就是密切关注身体的健康状况，按照要求测量并报告体温，一旦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觉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时，按规定及时就医，途中全程佩戴医用外科口罩，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配合医生进行诊疗，并告知其活动室、接触室，不得瞒报漏报。 第二呢，是避免不必要的外出，不参加聚会餐会，不去人群密集的场所，尽量做到居住地和单位2点1线，避免与他人近距离的接触。 第三是外出要正确的佩戴口罩，确保口罩盖住口鼻和下巴，鼻甲要压实，出现脏污、变形、损坏、异味应该及时更换。 第四点是注意环境和个人卫生，勤洗手，保持住所和办公场所通风良好，做好清洁消毒工作。 第五就是要积极的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已接种第一剂疫苗的人群要按规定进行第二剂的接种。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东京残奥会的消息。东京残奥会将会在8月24号就开幕了，你看今天已经是8月20号了，没几天了。 是的， 9月5号闭幕。中国残奥代表团第一批成员大约是190人的团队，昨天已经顺利的到达了东京。 嗯，昨天下午东京时间3点20分左右，中国代表团乘坐的国航包机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经过核酸检测等手续之后，自行车队在晚上9点多率先走出机场，之后盲人门球队和游泳队也顺利出关。不过田径队走出机场时已经是晚上的11点多了，队员们在机场内等候的时间超过了8个小时。 嗯，东京和我们差1个小时的时差，所以再加一下，那北京时间那得是12点多了哈，才能够完成以上这些工作。 是的， 啊，多次在世界大赛当中赢得冠军的田径运动员王浩还是挺精神的。他呢，曾经在2018年雅加达亚洲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上担任过中国代表团的旗手。王浩说自己来参加这一次的残奥会目标是希望能够赢得1到2块金牌。他说在亚残运会上我成为旗手非常的开心，也特别希望这次有机会能够成为中国残奥代表团的旗手。那昨天出发的情况，包括代表团第一批成员的情况，我们请记者于波川来为大家做介绍。 8月19号，参加东京残奥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一批约190人团队乘坐包机从北京出发，飞抵日本东京。第一批抵达的包括参加自行车、游泳、盲人门球和田径项目的运动员，他们将尽快适应当地气温，熟悉场地和竞赛区域，调整自我身心状态，力争在比赛中发挥最佳水平。田径竞速轮椅项目教练黄鹏介绍， 我们这次参加的运动员一共有12名运动员，基本上都是年轻运动员，只有2名运动员是参加过上届的残奥会，队伍年轻有活力，竞技状态都非常好。 中国体育代表团一共分4批飞赴日本东京，第二批运动员将在8月20号抵达，分别是举重、乒乓球、轮椅篮球、轮椅击剑、赛艇项目的约120人。第三批射箭、盲人足球、柔道、坐式排球、轮椅网球等项目的105人将在8月22号抵达，最后一批运动员将在8月26号抵达，包括羽毛球、皮划艇、射击、跆拳道项目的约50人。

而许家俊呢是首次出战残奥会，他近年来在国际赛事当中崭露头角，在2018年雅加达亚残运会男子 S14级100米仰泳的比赛中获得过金牌。 东京残奥会会在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来自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约4400名运动员参与22个大项的角逐。中国香港将派出64人的代表团，当中24名运动员分别出战8个项目。 昨天东京奥运会和残奥组委会的这个相关的信息透露说，秦海残奥村首次出现了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这一位确诊人员呢是残奥会的相关工作人员，不是参赛的运动员。那残奥村呢是在8月17号正式对前来参赛的代表团已经开放了。据东京残奥组委19号，也就是昨天发布的消息说呢，和残奥会相关的新冠病毒检测当中新增15人呈阳性。那自8月12号以来，东京残奥会的累计确诊人数已经达到了74人。 是的，在东京残奥会即将开幕之际，阿富汗残奥会却残奥委会却因国内局势动荡不安，不得不决定放弃参加本届残奥会。据报道，阿富汗残奥代表团团长阿里安·萨迪奇在接受采访时称，希望国际残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能为阿富汗运动员参加东京残奥会提供援助。 他表示说自己呢目前还是在英国并没有和塔利班方面接触。原本阿富汗有2位残奥会运动员将会参加比赛，跆拳道运动员扎奇亚·库达迪和侯赛因·拉苏利。那其中23岁的库达迪呢原本还将成为代表阿富汗参加残奥会的首位女性。那在8月17号，他也是对外寻求帮助，希望能够逃离喀布尔。他用当地的语言求助说，我想参加东京残奥会，请帮帮我。那他的这个视频呢就被翻译成英语，还交给了国际残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报道说呢，他原来应该是打算在首都喀布尔乘坐8月17号到达东京的航班，那现在是不能够实现了。所以在视频当中他也是非常难过，说我被困在家中，十分的沮丧，请不要剥夺我作为阿富汗女性参赛的权利。 是的，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昨天在东京召开了线上记者会，表示已与多个国际机构进行了沟通，但还是没能找到安全的将阿富汗运动员带到日本的方式。帕森斯认为国际残奥委会目前难以应对阿富汗代表团的援助请求。他还说，国际残奥委会将与阿富汗代表团合作，支持库达迪再次追求自己的梦想，包括可能参加的2024年巴黎残奥会。 以上是东京残奥会的一些动态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更多的介绍。那接着我们来说说国足吧。昨天下午，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继续在上海展开集训，不过为了让来自苏州赛区的球员，他们不是刚刚踢过联赛吗，能够有更多的休息时间，所以这些球员昨天下午呢就没有跟着球队到训练场地。训练之前，广州队的规划前锋埃克森接受了采访。那这个赛季确实状态非常的好，目前在中超射手榜上是排在首位，也参与了不少的进攻。对此呢，他自己评价自己说，我现在主要是比较刻苦。 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刻苦吧，然后在刚刚结束的这个阶段，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十分困难的一个比较困难一个阶段。但是呢，自己就是每次训练的时候自己做到比较职业，然后比较刻苦，所以说在比赛场上的时候能有一个更好一个表现，然后自己的状态也回到了之前，进了比较多的一个球，然后这样的话对于我也能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的球队。体系肯定是不一样的，然后在俱乐部的话可能就是比较灵活一些，要求没有这么的去具体，但是在国家队呢，我们所有的球员都要按照主教练的要求去做，一定要去听主教练的安排，然后去做好。不过好在我现在的这个位置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位置，就是在中锋的位置上。然后也希望今年能够进很多的球，然后来回报给球迷，也包括我的家人，然后在场上去好好的训练，好好的表现。还有一点就是自己现在十分的高兴，十分的开心，我觉得这个对于球员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 这次国足呢将会进行长期的封闭来准备12强赛。埃克森也说，远离家人对于球员来讲非常困难， 第一阶段联赛结束之后，我就有7天的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也是我最开心的一段时间哈。我儿子马上就1周岁了，也给他办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仪式。可是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面对长期的封闭，也做好准备，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家队身上。我也跟我老婆说了，接下来呢需要为国家队备战了。 是的，而对于大家很关注的他自身减重的效果说呢，这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我也被问了很多次，那我再回答一次哈。其实我加入中超开始一直很注意体重，因为我是一个职业球员，而且我现在已经32岁了，已经不是20多岁的小伙子，我更加注意自己的饮食，场上也积极训练，场下也严格的控制饮食，希望能够用一个最佳的状态去迎接国家队的比赛。谈到接下来的12强赛呢，埃克森也说开心，而且动力十足，希望我们能够取得好成绩，我们的目标就是晋级，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朋友，希望国家队能在12强赛有好的表现。 那中国男足9月2号在卡塔尔多哈挑战12强赛首个对手澳大利亚队。那么按照惯例哈，亚足联会在赛前的2周到3周之间呢，敲定到底谁来做裁判。那据北青的记者了解到说，这场比赛初步应该是由一组韩国籍的裁判员来执法哈。 从以往的这个执法情况来看呢，韩国籍裁判在近年来啊执法中国球队的比赛过程当中，总体的判罚公正，对于中国足球的态度总体也是比较友好的。当然了，决定比赛成败的最主要因素还是球队自身的技术实力和抗压能力。 也看到这个有很多媒体在猜测到底是谁是谁哈，因为亚足联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指定哈。那受到亚足联的指派，包括像马宁、傅明，包括张雷在内的部分我们中国足协在册的国际裁判员呢，不出意外也应该会去参加12强赛第一轮还有第二轮的比赛的执法。那除了他们之外呢，目前我们中国的另外几位国际级的裁判，像曹毅、施翔两位国际的助理裁判员也都在加紧训练，因为马上咱们12强赛就开始了，应该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啊。 再来看看其他的这个热身赛的方面啊，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塞尔维亚备战世预赛12强赛的国足同组的对手阿曼队，在比尔格莱德与塞尔维亚超级联赛球队苏博蒂查斯斯巴达克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结果是3-0取胜。这是阿曼队从7月25号抵达比尔格莱德开展备战以来所进行的第3场热身赛了。苏博蒂查斯巴达克队呢是上赛季塞超联赛的第9名，新赛季联赛当中在前5轮比赛中1胜2平2负积5分，排在第12。由于上周末刚刚进行完一轮联赛，这周末还会继续参加联赛，所以说利用周中时间与阿曼国家队进行了热身，队内的主力球员并未全部登场亮相。 可以看看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过程哈，还是先排出了一个主力阵容，而且和前2场热身赛采用的是4-4-2阵型不一样的是，这回他们打了4-2-3-1。上半场比赛主力前锋11号，穆赫辛、加萨尼，中场球员8号球员扎赫尔、阿格巴里分别打入一球，2-0领先。换边之后呢，他们就把这所有的球员都换了一遍，另外一套阵容来打，由9号前锋阿卜杜尔阿奇兹、穆克巴里在第79分钟打入第3个球，我们就3-0赢了嘛。 对，那在这之前呢，阿曼队在8月11号啊就以4-0取胜了赛超球队克鲁巴拉队，8月16号又以1-0小胜同在塞尔维亚拉练的卡塔尔俱乐部的球队卡塔尔体育队。那根据安排呢，主教练伊万科维奇希望能够再安排一场热身赛，然后再于8月23号从比尔格莱德直飞日本，提前为9月2号对阵日本队的比赛进行适应准备。 说到日本哈 ，B 组我们中国和日本以及澳大利亚、沙特，包括像阿曼哈这样同组，都是比较强的对手。那据日本的媒体朝日新闻昨天报道说，日本电视台不会直播日本队12强赛的客场的比赛。那其中有一场比赛，第一场客场就是对阵中国队哈。 是的， 前4场比赛呢，他们是2主2客，第一轮呢将会在大阪钢巴主场吹田球场来迎战阿曼队。那第4场比赛呢，他们将会在浦和红钻的主场奇遇2002球场来迎战澳大利亚队，第3轮、第4轮就是客场了，分别对阵中国队和沙特阿拉伯队。 为什么足球比赛这么大的事不转呢？据报道啊，12强赛的转播权约合10亿元人民币，但是在当今疫情影响下，日本电视台表态啊，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买。日本媒体表示呢，日本国家队的收视率一度接近20%，但在森保一执教日本队后，收视率甚至不到10%。好在有国奥队啊，日本国奥队拯救了收视率啊，东京奥运会 期间关东地区的比赛收视率上，前十名有三场比赛都是属于日本国奥队的，其中是日本和西班牙的这个半决赛是最高的，收看日本国奥队一分钟以上的人数达到了惊人的5145.6万人。实际上早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预赛期间呢，日本电视台方面就已经提出了播放权费用与收视率不符的不满，那客战比赛时间是日本国内黄金的非黄金收视时间啊，想拿到高的收视率确实不现实。也有球迷表示，在电视上免费看节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群众可能要做出选择了。 那国内的足球比赛，昨天2021年的中国足协杯资格赛第三轮在大连进行，南通智云队对阵黑龙江冰城队，这场比赛哈，南通智云是0-6输的。但是呢，这个比赛当中有一个环节，就是黑龙江冰城队换人有点不太符合规程的要求。 嗯， 那我看也有人说这不应该判这个南通智云输哈，因为对方在使用人员的时候有一些失误。那在比赛中途的时候呢，是黑龙江冰城队换下了 U23 球员刘新宇，但是相隔两分钟之后才换上了一个新的 U23 球员，所以说在中间活球状态上没有 U23 球员这个状态哈。有这个相关的人士就是说，那这不符合规定，就应该是判黑龙江冰城队0-3输。 是，来看看其他比赛吧。成都荣城1-0苏州东吴，北京北体大1-0梅州客家，武汉三镇2-0江西北大门，黑龙江冰城、成都荣城、北京北体大和武汉三镇四支中甲球队晋级了足协杯的正赛。 嗯，目前看还是黑龙江晋级哈。 嗯。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国内的足球说完之后，我们给大家做个提醒哈，这个月啊，又有五家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陆续开业了，为方便您这个去购物，包括了解啊参与北京冬奥会的相关的一些活动哈， 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窗口啊。在高速服务区新开设的三家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分别位于房山区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的窦店服务区、通州区京津高速出京方向的永乐服务区，以及密云区京城高速出京方向的太师屯服务区。三家店均以店中店的形式开设，店内特许商品种类丰富，款式多样，冰雪运动主题鲜明，充分展示了冬奥会的形象景观元素。那此外呢，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的首发大厦店、延庆区的东外大街邮局店也均已于本月开业。 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您家附近是不是新添了这样的店哈，有空的时候可以去逛逛。 嗯， 好，来跟大家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有没有哪些这个外援是您不舍得的哈？一想起他们呢，还觉得哎，在我们这儿踢球还挺好， 是 不舍得他们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当孩子遭遇到运动损伤的时候，您的态度会是怎样的哈？一会儿我们在第二时段将会说到这个话题哈。 嗯。 不少朋友呢也都在跟我们互动哈，也有很多朋友说到了自己不舍得的以前国安的那些外援哈。 是，我看了一下，目前大家说的名字都很多啊，但得票率最高的，就重复率最高的，还是马季奇。 啊，马季奇是吧？还有三杆洋枪时代的那些队员是不是？也有不少朋友说到这个运动意外确实是挺残忍的，所以说在运动之前就应该对这项运动哈有一些了解，尽量的避免意外的发生，尤其是当父母的哈，应该给孩子更多的提醒等等哈。也有朋友说到了这个外援，说人就是拿钱走了，也不用惦记哈。不同的观点，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稍后接着聊。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撑住！哎呀，151这个重量两把呢，其实都有机会，但是最后差了一点点。左边的杠铃啊，左手边没有完全控制好。施丽君呢，在2020年的10月份，当时呢比赛当中遭遇到了右臂的肌腱断裂，进行了一次大手术。他右臂呢现在还留有一道15厘米长的疤痕，但是呢这个恢复的还是比较顺利。 7月25号，东京奥运会举重比赛男子6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盛丽君抓举比赛3次试举，仅第一把成功。145公斤的成绩，连前三名都进不了。落后排名第一的哥伦比亚选手莫斯奎拉6公斤，这也是盛丽君近几年来大赛当中抓举最差的成绩。 莫斯奎拉连续试举，哎，裁判没有 停举比赛。莫拉奎斯举起了180公斤，总成绩达到331公斤。2016年里约奥运会，盛丽君因为严重抽筋儿，无缘最后金牌争夺战。东京奥运会，他不想再留下遗憾。第一次试举举起175公斤的盛丽君，直接在第二把加了12公斤，要了187公斤。他在2019年世锦赛上曾举起过这一重量。他有2次机会，成功就是冠军，失败则无缘领奖台。 接下来盛丽君得拼了，187，我们只要成一把，我们就是冠军。翻得不错，送高，有了，盛丽君是冠军。 力拔山兮气盖世，盛丽君实现了大逆转，抓举145公斤，挺举187公斤，总成绩332公斤，获得冠军，同时还创造了挺举和总成绩奥运会纪录。 这就是中国力量，在顺境当中我们能够力压对手，在逆境当中我们也能够实现惊天逆转。 没办法，必须起来，这是我上一届的愿望，机会在眼前，我不能再错过了。终于感觉心里面内心的释放出来了。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陪伴您的是子昂。 哎，是的，大家好啊，我是子昂。 今天我们两个陪伴大伙儿哈。第一时段我们主要说到了东京残奥会即将开幕，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一批人已经到了哈。 是， 昨天也是挺疲惫的，一直忙到了北京时间的半夜哈。在今天之后也会有更多的消息传回来，同时我们也说到了国足的备战。那么第二时段哈，咱们说说全运会还有咱们北京自己的消息哈。 是的， 第14届全运会的男排成年组的小组赛昨天结束了，结果呢，江苏、浙江、上海和山东这四支队伍是锁定了4强的席位。您肯定会奇怪，怎么联赛冠军北京队没有这名字呢？ 哎呀，很可惜啊，浙江跟北京是打了这个进4强的这个决赛哈，1/4决赛。在对阵北京队的首局比赛当中呢，浙江队状态其实不佳啊，以21-25先丢一局。那在这之后呢，浙江队注重加强了进攻效率，连赢了3局，最终是3-1的大比分胜出。 当然在打这场比赛之前哈，咱们就已经在积分上是无缘四强了。所以说昨天这场比赛并不是关键的比赛，但是其他的几支队伍还是打出了自己的这个水平哈。山东队在赛前是4胜2负，积11分的成绩排在小组第四，他们遇到的是广东队，也是决定能不能够自己进入4强的一场关键比赛。最终他们是3-2的比分险胜广东，争得了一张半决赛的席位。另外两场比赛是河南队3-0击败了四川，取得小组赛的首场胜利。最终河南队是排在我们身后啊，他们排在第7。赛前暂时排在第一的上海男排是0-3输给了江苏，这样的积分榜上是滑落到了第3，江苏队一下就是小组头名了。那明天呢，上海队将会对阵浙江，山东迎战江苏，这两场半决赛的胜者将会在22号来争夺冠军。那赛前也是被大家看好的北京男排怎么就没进四强呢？这是一个冷门哈。我们连线了北京晚报的记者孔宁，孔宁先给大家先说了一下我们在全运会的一个大致的名次的情况哈。 北京队呢2胜5负积8分列全运会的第六，就是没有进前四名的球队，以前还打一个排位，现在不打了，就以现在的这个胜负场的积分来定排位。前面是四川队，是3胜4负积8分列第五，当然前四名是依次是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在北京后面呢是广东和河南，一共7场比赛2胜，确实是有点说不过去。2-3输掉四川啊，先赢后输，包括2-3输江苏，以及赢的一些比赛，我们看出来这个球队在比赛场上体现出来的作风还不够狠，不够坚决，不够果断，这种后劲不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在备战全运会决战阶段吧，体能储备、训练强度、训练上细节上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嗯，可能有朋友会说了，这不是才四强吗？那后边就不比了。对，咱们后边就不打了，还是按照现在的积分就排位了。所以排来排去呢，咱就排在了第六啊。这次在全运会呢，北汽男排，我们现在叫北京男排，北京男排的比赛就已经结束了。那怎么就会今年的成绩这么差呢？其实在这个赛制上还是有一点不同哈，跟以往不太一样。 这一届全运会啊，跟以前不太一样。一线成年队要有4名1999年以后出生的小球员，那么北京队呢，只有副攻手王东辰一人是这个符合这个规定，其他3个人呢还得去2-3线队去找。2-3线队是他要打这个全运会青年男排比赛，你只要打青年队男排比赛，你就不能参加这个成年比赛，你要参加成年比赛，你不能打青年队比赛，只能从这个北航啊，其他的地方先凑成吧。这4个符合1999年以后出生的这个球员，这个名额，这是一个困难。比如说单庆涛，包括胡锡钊啊，这些都是拿过联赛冠军的啊，拿过全运会冠军的这些人，不能去陕西榆林男排8强决赛阶段的比赛。像江川啊、刘立斌啊、张敏龙确实不错啊，当打之年，但确实缺少真正的老队员来支撑。而我们的小二团就是刘泽还没定型。 嗯，那我们还要看小男排的比赛哈，那咱们成年组的比赛就此结束了。孔宁说，从全运会男子排球现在的这个对阵啊，包括结果来看呢，确实在格局上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北京男排和上海男排现在的优势已经不再明显，而今年呢，浙江男排崛起了。 8月19号，我们北京男排是1-3输给了浙江队。浙江队呢是由国家队主教练吴胜带队的，这是浙江队呢是非常年轻，冲击力很强，快速多变打法突出。浙江男排的崛起还是给各队很大的冲击力。那么吴胜吴指导带队，他带的还是不错的。那么格局呢正在改变。还有，别看上海男排是目前还是居第一，因为他还要打这个半决赛、总决赛哈，还不知道最后的冠军归属。但是上海男排确实是，老队员年龄老化了，就中国男子排单的格局慢慢的发生变化。 在上一届全运会当中呢，北京男排是惜败8-1之后获得了全运会的亚军。那此外，大家都知道咱们北京男排是男排超级联赛的冠军啊。这一届全运会除了上一届的冠军8-1男排已经解散，那北汽男排呢也就是无缘下一阶段四强的比赛了。那至于咱们目前咱们女排根本就没有进决赛圈哈，这种情况你可能会想到咱联赛怎么着啊，咱联赛会不会影响到哈，这种低谷的状态会不会影响到今年即将开始的下半年的这个联赛，我们将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来说啊。说完了咱们全运会的北京男排的情况，我们再来说昨天的首钢篮球俱乐部的消息。 目前呢，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2021-22赛季 CBA 的联赛首次注册球员第一批已经完成了，咱们自主培养的3名小将曾凡博、高升、白帝正式成为北京首钢男篮新注册的球员。曾凡博是2003年1月11号出生的，在黑龙江出生，2015年进入了北京首钢男篮3队。作为一名攻守兼备的锋线球员，他有着优异的身体素质、良好的防守意识和出色的投射能力，在近期代表北京首钢出战的 CBDL 全运会 U19 组预选赛和全国 U19 青年篮球联赛当中，他都展现出了无差别的进攻火力和敏锐的防守嗅觉，为球队提供了重要的助力。 另外一位球员高升是1997年7月5号出生于内蒙古，2013年进入到首钢的青训体系，也是一位擅长投射、防守、串联进攻的锋位摇摆人。他也是具有非常优秀的技术水平和坚韧的心理素质，是上个赛季 CBDL 比赛中帮助北京首钢连夺2站冠军的重要成员。 是的，那还有第3名就是白帝哈，1999年1月3号出生于云南，2013年进入北京首钢，是一名速度快、防守积极、作风硬朗的得分后卫。 除了和曾凡博、高升一起代表北京首钢参加上赛季的 CBDL 之外，他也代表北京队参赛了全运会 U22 组的预选赛，敢打敢拼的表现和态度得到了全队的肯定。 那大家更关注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曾凡博哈，那首钢篮球俱乐部呢，之前曾经和曾凡博也有一些意见相左吧，现在终于达成了一致。昨天呢，篮球俱乐部也是发了一个声明哈，其中提到2015年10月，曾凡博进入到首钢男篮的梯队，正式成为咱们俱乐部的所属运动员。那么在训练系统当中呢，凡博展现出了极佳的身体天赋和出色的球员意识，也是把他作为后备人才当中重点培养的对象，而且要送往美国深造。一路走来呢，凡博的成长离不开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高水平篮球教育系统的悉心培养和保驾护航，更离不开社会各界球迷的关心和支持。 是的，受疫情影响呢，凡博在2020年初回国，回归北京首钢男篮梯队继续进行日常训练和比赛，先后代表北京首钢打了很多的比赛，攻防两端都有着出色表现。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也发文啊，尊重凡博的选择，他会加入点燃队，发展联盟的点燃队，我们会竭尽所能的为他提供支持，期待他回归 CBA 时继续作为北京首钢的一员征战。同时也感谢中国篮协的支持，北京首钢会一如既往的致力于青少年篮球培养，支持中国篮球事业发展，努力为中国篮球培养更多优秀球员。 早些时候我们请北青报的资深记者宋翔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曾凡博目前的情况，是马上就要去打这个发展联盟的比赛哈。 曾凡博呢跟北首钢队呢是签订了11份3年的一个新秀的合同。曾凡博从始至终啊都是北首钢队培养出来的年轻的球员，而且是年轻球员当中的非常突出的球员代表。马上他就要开启美国发展联盟的比赛，他加盟的是点燃队，这支球队呢应该说是由很多个年轻球员组成，云集了这个全世界最好的或者最有天赋的一些年轻的球员。我在之前呢也是跟曾凡博的团队呢进行了沟通，实际上他们也说呢为曾凡博其实也安排了很多的一些专项的一些教练比如说体能教练，包括饮食训练各个方面。他的心中呢也是有这种 NBA 的梦想，计划的是明年呢会参加 NBA 的选秀。从这个出发点而言呢，曾凡博我觉得是一个追梦人，而且呢他为了自己的梦想不断的努力。他也是在北京首钢队呢注册成功，也就是说如果明年 NBA 选秀不中，或者说美国回来之后他会代表北京首钢队呢出战 CBA 的比赛。我记得在上个赛季 CBA 结束之后，其实北京首钢队的主教练亚尼斯也谈到了这两名年轻的球员。亚尼斯呢也是给这两个球员很高的评价。这两个球员其实他们的特点呢还不太一样。曾凡博呢连续3次都被选入了中国男篮的集训名单。而曾凡博呢其实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类似广东队周鹏这样的一个球员，他也在努力的向这方面的目标去靠近。范一鸣呢可以打4号位，但是呢如果他来到这个成年组别的比赛呢，他可能还要推到3号位。在之前他也是跟北京首钢队的青年队打了这个 U19 的全运会的预赛。范一鸣呢如果没有太大意外的情况发生的话，他会在新赛季呢为北京首钢队出战 CBA 的比赛。 这是我们新来的年轻球员的一个大致的安排的情况哈。那说到这个 CBA 新赛季，当然赛制现在也没有确定，到底要不要外援，现在各支俱乐部也还没有确定，得等通知哈，还在商量当中。不过有个好消息是，亚尼斯快回来了，他目前呢正在隔离当中。 对，在这个休赛期的时候，他们跟副队长王霄辉、跟张才仁还有范子铭都完成了续约。这个呢是保持了球队的一个稳定，一个主要的框架。因为这些时间呢仍然是由助理教练谢立斌来带队完成训练。最近的一些时间呢，其实呢他们是按照亚尼斯的一些训练计划在进行。亚尼斯呢现在呢正在隔离。如果没有太大意外情况发生的话，他会在下周的时候跟球队会合。新的赛季呢，其实据我了解呢，球队呢也会给更多的年轻的球员更多的去展现锻炼的机会。包括杨阿丽，我们的在今年的选秀的球员，如果新的赛季是一个全华班的一个状态去进行的话，其实北京首钢队也有很多的机会去取得更好的名次，或者说在赛季当中走得更远。全运会的比赛呢，我并没有方硕，并没有翟小川，更多的是比如说靠雷蒙，比如说靠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常林他们去打这个全运会的比赛。我们看看在全运会的比赛，这些 曙光队球员他们有些什么样的这种提升。在这个休赛期的时候，他们也是想进一步的丰富自己的技能包啊，比如说像秋天提升投篮的能力。 刚才说到曾凡博，有不少朋友也在关注哈，说哎呀，去了就知道肯定没戏啊，回来还得打 CBA。人没去呢，你就给孩子这泼冷水，这些人你说哈？ 哎 啊，四九城也提到了哈，嗯， 是，他就觉得这个曾凡博啊，身高裸足就达到了两米出头，体重也长了10公斤，整个就是杜兰特的模子， 嗯， 这个是夸得很高啊，杜兰特的模子。 当然他自己说了，是想学周鹏嘛，啊，想要学他的防守，包括他的这个投篮啊，他的这种风格哈， 是的， 嗯，然后。魏凯说是比张镇麟还强不？应该说比张镇麟年轻吧，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哈。嗯 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是出去看一看哈，至少出去看一看。嗯，如果说能打出来，那是最好的；打不出来，我觉得也是一个宝贵的经验，至少能正确的认识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和不足。 昨天在节目的时候，您也了解到了林书豪现在还在隔离当中，也说了哈，我现在好多了，症状不明显等等，所以我也一直在担心说这新赛季这外援可咋整。宋强说了，说新赛季这个外援政策现在还没定啊，也不得而知啊，所以就只能等着。 因为目前呢，整个的 CBA 新的赛季到底是什么样的赛制并没有明确的消息，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大概率的仍然是会赛会制的比赛。北京守望队这边呢，其实他们在之前与林书豪达成了这个签约的协议，但是我们也知道豪哥在这个返回中国的这个途中确实也不幸感染了这个新冠，好在症状不是很但是呢，豪哥呢是否能够在新的赛季去出战，其实呢还得要等一等，还得要看新赛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外援的政策。新的赛季轮次有可能会缩水，因为在最近的一次投资人的会议的时候，其实也是讨论了联赛如果常规赛只打46轮的情况下是否可行。新的赛季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形式来进行，我们还得再等一等。 好，这是我们首钢的具体的情况哈，有新的消息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再告诉大伙儿哈。 嗯嗯，来关注一下整个的这个篮协方面哈，这个 FIBA 方面，北京时间的8月31号下午的6点整呢，国际篮联会举行2023年 FIBA 世界杯预选赛分组抽签仪式，所有的4场抽签啊，就是非洲、美洲、亚洲、欧洲都会在 FIBA 的官方频道上去进行现场直播。在2021年11月22号开始呢，全世界的80支国家队将分组通过6个窗口期预选赛来争夺32个正赛名额。 2023年的8月25号到9月10号，国际篮联世界杯将会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日本冲绳和菲律宾马尼拉3国3地来进行。多个国家联合举办世界杯，这在赛事历史当中也是头一回。那其中小组赛阶段的赛事在印度尼西亚、日本和菲律宾进行，决赛阶段比赛安排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来进行。 嗯。 三个东道主国家当中呢，像日本和菲律宾哈，都参加过2019年的国际篮联的世界杯，他们也是获得了直接参加2023年世界杯的资格。 在国际篮球方面哈 ，NBA 这块呢是公布了夏季联赛的最佳阵容，公布了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的一阵和二阵。一阵呢这边啊，我们看一看，有国王的戴维翁·米切尔，篮网的卡梅伦·托马斯，以及凯尔特人的普利查德。老鹰的杰伦·约翰逊，鹈鹕的特雷·墨菲，太阳的杰伦·史密斯，尼克斯的奥比·托平。其中呢，后场的米切尔和普利查德票数相同啊，前场的约翰逊、墨菲和史密斯票数相同，所以一阵一共达到了7人啊，平票的情况。 嗯， 二阵这块呢是活塞的凯德·坎宁安，以及火箭的杰伦·格林，活塞的卢卡·加尔萨，以及76人的保罗·里德，公牛的帕特里克·威廉姆斯。 当然了，美职篮官方也公布了这次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的 MVP 的人选， 来自于国王的九号秀戴维翁米切尔和来自篮网的27号秀卡梅伦托马斯共同享受了这个荣誉哈。米切尔在这段比赛当中的场均可以贡献10.8分、5.8个助攻的表现，展现出了出色的外线防守能力和领导能力。他也是带着国王队获得了夏季联赛的冠军。托马斯是夏季联赛的得分王，场均有27分的贡献，三分命中率是36%。下面这个消息就是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了哈。当孩子遭遇到运动损伤的时候，您的态度是什么？我们也是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昨天的这个审理结果是，该院经审理判决，经营者不需要来承担责任。这是怎样的一个事件呢？ 嗯， 是上海浦东法院介绍说哈，婷婷和小娜是同学，读小学5年级。暑假的时候呢，这两个孩子就约好了一起去滑冰。有一天早上上午10点钟吧，在婷婷奶奶和小娜妈妈的陪同下，这两个孩子呢就去滑冰场了。小娜的妈妈为他们购买了时长90分钟的门票，聘请教练进行半小时的滑冰训练。训练结束之后呢，就自由活动嘛，家长呢就在陪同区来等候。 对，这滑得好好的哈，但是假期游客较多，冰场每天会在这个中午的13:30到14点例行的清冰，并提前15分钟播放广播引导游客暂时离场。然后就在这个离场的过程当中呢，婷婷突然重心不稳滑倒了，在场的工作人员呢立即将她扶了出来，并且呢陪同送医。这一看就是滑倒了以后就感觉不太对了哈。 嗯、 最终呢，医院诊断婷婷是右腓骨远端的骨垢骨折，经司法鉴定构成了10级伤残。 于是呢，婷婷一家就把滑冰场告到了上海浦东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营养费，包括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总计是17.7万余元。那原告表示说呢，婷婷是按照滑冰场的规范要求正常滑冰的，同时也是有大人在场外陪同，所以冰场内的监护责任应该是由滑冰场来承担。事发的时候呢，婷婷是独立行走，是工作人员为清冰驱赶客人，才导致婷婷仓促当中冰刀鞋卡在了冰面的凹槽的地方崴脚的。 嗯，这是原告这边的说法哈。那滑冰场这块辩称呢，滑冰是有风险的运动，婷婷自愿滑冰属于自甘风险行为。入场之前，工作人员已对婷婷的家长告知了风险及超时补费等事项，店内也多处张贴风险提示。婷婷并非因外力因素或冰面不平而摔倒，且摔倒时已超时。事发后，工作人员及时辅助送医，并出于人性化考虑，未索要超时费。因此呢，滑冰场已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应该承担责任。哎，这是两边的说法哈。 嗯，那么上海浦东法院经过审理是这样认为的，通过查看了现场的监控可以知道，婷婷摔倒呢确实是因为重心不稳造成的，没有看到她仓促或者是急切的其他的情形，这是属于初学者滑冰过程当中的常见现象。那么再按证据以及法院现场调查结果也显示，滑冰场已经先后通过书面告知、张贴标志以及人员引导等多种方式向婷婷一行提示了运动风险。那相反呢，婷婷的父母却没有能够举证证明滑冰场提供的设施服务存在着瑕疵或者是隐患。 是的，滑冰运动确实具有较高风险，自愿参与活动者及其监护人应当充分关注，完全知晓，并依靠活动者自身谨慎注意以及合理操控，降低损伤风险。婷婷在上过教练课后，未在续聘教练表明其对自身能力及风险程度已做出评估决策。自由滑行期间，婷婷佩戴护具，滑行速度缓慢，周边秩序正常，故摔倒系由滑冰运动固有的风险引发，婷婷未能防范避免，相应后果应自行承担，不得随意转嫁，要求滑冰场承担赔偿责任，明显超出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 嗯， 法院 也认为哈，事发的时候婷婷是否超时，不是滑冰场是否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分界线，所以对本案的责任判断没有实质性的影响。那综上所述呢，法院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是的， 应该说啊，在运动当中呢，孩子有的时候遭遇到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有的轻一点，有的重一点。但是滑冰运动确实哈、会引发像这样婷婷这样的一些伤害。那么作为家长哈、在平时孩子运动的时候，如果遭遇到伤病的情况，应该 怎样来调整心态哈。那运动受伤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我们也请本台的评论员陈默给大家做了一个点评。 和别人一起打羽毛球受伤，对方免责；横穿学校球场受伤，学校和学生免责；滑冰受伤，冰场免责。从今年开始，民法典将自甘风险条款纳入侵权责任以后，在运动过程当中受伤既有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自甘风险条款的责任认定，一方面是人们要对于自愿参加甘冒风险的活动要做到风险自知、风险自担，而不是甩锅给别人；而另外一方面也明确了相关的活动组织方、承办方和管理方的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冰场出现意外想要免责的话，那么就要尽到安全管理的责任。从长远角度上看，这确保了各项文体活动健康有序的发展。可以说，民法典的自甘风险条款从根本上给一些体育机构松了绑，从而让体育产业发展的环境更加良性。而在民法典当中同样松绑的还有学校的体育课。以前因为体育课意外受伤，学生家长状告学校的事件屡见不鲜。为了安全，体育课减小强度乃至放弃，这都成为了体育课难以开展的原因之一。而现在民法典对于校园运动伤害的责任认定也有了新的规定，体育课受伤、校内运动受伤都有了责任划分，民法典从根本上为学校体育运动的开展兜了底。所以孩子在体育锻炼当中受伤，不管是在校内还是校外，都不能够轻易甩锅。孩子家长也需要清楚地意识到运动带来的风险以及健康运动的正确方式，不仅仅是简单的玩玩而已。而这样的意识在双减政策落地之后也凸显得尤为重要。学校每天都有体育课，休息日、寒暑假、法定节假日，学生也将会有大把的空闲，锻炼时间受到了政策保护，而法律也提供了环境保障。因此，不论是在运动场还是学校的操场，希望学生都能够在运动的土壤上茁壮成长。 说到这事儿呢，威克先生也说了，说滑冰这事儿，我觉得这个判罚没有什么毛病。比如说像羽毛球这个也是哈，打羽毛球你受伤了，你也不能找场地的事儿哈，这是属于风险自担。 对，也不能找这个对手的事儿哈。 对，这运动确实是有风险的，你应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评估，自己知道能不能够从事，或者是能不能够在这个运动当中哈。认识到这个风险，同时在运动当中哈来承担这个风险。 我看咱这屋的这个评论啊，毕竟都是体育的这个爱好者，所以说大家对这个体育的这个伤病啊，我觉得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大家都是说，比如说这个用户626就说哈，正常，以前男孩的膝盖总有伤疤，磕磕碰碰的，没有人当回事儿。 现在也有哈， 是这孩子正常的过程啊。您看我这膝盖哈，都已经有刀口了，所以说我觉得就因为我也滑冰嘛，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还是让孩子在体验这项运动之前一定要把该学的东西都学会。尤其是比如说滑冰的时候，你第一个学的就是什么正确的摔倒的自我保护方式，这肯定要学的。 就跟拳击你都知道，你首先学拳击要先学会挨打一个道理是吧？ 是。 雪山漫游说啊，这也是现在就是孩子运动受伤动不动就找学校要保险等等，弄着这体育课都不知道怎么上了哈，这样长此以往下去呢，就一个恶性循环。这有运动的天赋的孩子也不让玩，这哪成啊，都被埋没了。 是的啊，还有说孩子受伤要培养他勇敢面对、积极处理的心态，这也确实很重要哈，千万别让孩子伤了一次以后呢就不敢再玩了。 所以说对于这项运动您应该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哈，对自己也好对孩子也好，应该对即将要从事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一个了解和风险的预知哈。好，那我们第二时段到这儿呢暂时结束，第三时段还会有非常丰富的内容等着大伙儿，咱们稍后聊。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 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 同仁堂国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昨天京城再次出现降雨过程，入夜之后雨水逐渐停歇，全市平均降水量为29.2毫米，最大降水出现在通州余家坞，为49.7毫米。今天白天天空云量比较多，午后到傍晚大部分地区仍有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请注意防范。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防暑降温不可松懈。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不好，近期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阴转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合外出登山。今天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请注意防护。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小王和小丽。8点01分，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来说今天的两个话题哈。 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足球，就是人来人往哈，盘点一下您那些我们球迷们舍不得走的外援。第二个话题呢是，如果您的孩子因为运动受伤了，您会怎么办呢？ 刚才刚说完这个话题，北三就说了，嗨，其实无论如何都琢磨着找谁担责，这不好。小孩嘛都比较爱动，有点小磕小碰，别跟天塌了似的。但是确实哈，在从事运动的时候就是有风险的，您要科学的评估啊，要知道自己孩子的这个运动的能力哈。所以在比如说滑冰之前，您就得有这个心理准备哈。乐乐乐就说了，哎呀，这个运动啊本身就有风险，要注意避免风险，但是呢是一个基本的常识，还是挺支持现在这个法制化哈，有立法的，也为大家的运动能够保驾护航。 对，还有就我觉得就是整个要对体育吧有一个全面的完整的认识吧，什么体育项目都可能会伴随着伤病啊。下围棋或者说打游戏，这些电子竞技还会得腱鞘炎，所以说这个还是 能赖桌子是吧？ 是，所以说还是说选择了这个体育的道路，肯定会可能会出现伤病哈、啊。这个时候就积极面对。 俏说了，最让人心疼的是前几年滑冰场的围栏有一缺口，这小男孩就出事儿了，这父母该怎么活哈、啊？这个呢，确实是冰场的责任，对吧？ 就是说 事情和事情的这个内容不太一样。 对，首先台子也得搭好哈。 好，这是大家互动的两个话题，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络哈。第三时段我们首先来说说国安的事儿哈。昨天呢，此前在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亚冠联赛的国安青年军的第一批球员还有有的教练顺利的登机踏上回国的旅程了。由于原来就跟咱们这中超的赛程撞上了，所以这次之前的这个亚冠比赛派的是青年军去参加的。不过在当地有部分人员感染了新冠肺炎，只能就地隔离了。经过长时间的等待，第一批人员终于在昨天登机回国。当然了，这个考虑到疫情和防控的要求，咱们也得分批回来，不能一块儿都回来。部分人员呢还会一直在那儿等着，等着看什么时候才能第二批回来哈。昨天我也是看到了原野自己发的微博，说好不容易真是回来了哈。他也跟我们介绍了一下国安回来以后这些年轻人他们的一个大致的安排。 为了代表咱们中超联赛，也是代表国安俱乐部出去打比赛，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希望他们回来之后能够好好休息，然后尽快的投入到新的比赛当中。按照原来的计划，我们这些球员实际上正常啊，他们是在6月底回国的，然后经过隔离之后， 是要参加这个九月初这么全运会的决赛的。而现在这些球员回来之后回到国内还要再隔离，已经肯定赶不上就是这个全运会阶段的比赛了。但是还有足协杯这些球员，我想有一些队员们，像我们表现比较不错的梁绍文啊、乃比江啊、冷继轩啊、段子德呀、他们是不是可以充实到一队里面去参加这个足协杯的比赛。我认为只要他们这个身体状态恢复了，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可以参加一线队的比赛。 嗯，全运会是踢不了了，时间来不及了哈，看足协杯吧。那这个联赛已经停止了，因为有国家队的比赛哈。那国安的这些外援走的走啊，基本上也回不来了。袁野也说啊，说咱们目前来看啊，最强外援时代已经结束了。那也就跟刚才我们提的这个话题似的，您不舍得走，人家也得走哈，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您得接受这个现实哈。 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利用现有的这么一个工资转会费，能不能找到物美价廉的外援？我觉得是可以，因为你看在中超有啊，不是没有啊。我一直拿这个长春亚泰举例，长春亚泰外援丹麦的奥克雷，前锋这个去年在蔚山现在的卢尼奥尔，绝对是亚洲级别的水平外援呢。而且他们的身价都不高，就是那么一两百万，完全都在工资帽控制范围之内。你找这样的，那就是对于国安来说战斗力没有什么影响。包括咱们主教练比利奇跟咱们俱乐部就好好商量。你像这个 A 席安德烈席尔啊，不是这个比利奇挑的吗？那现在满欧洲让他继续选，欧洲美洲那么多球员是吧？选完之后就赶紧来，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个我看看，我就不行，我再起一个这个塞巴坎布。这个塞奥武是吧，塞比埃拉，只要能够赶上他们就行。巴坎布是之前大家看到的参加第一阶段中超联赛比赛的唯一的一名外援。14场比赛结束之后，巴坎布跟比埃拉都离开了中国，因为巴坎布要首先代表这个刚果队参加世界杯预选赛，他这个期间因为中超也没有比赛，他也不可能在这个参加完比赛之后再回到中国，这几个月他可能一直在非洲啊或者在欧洲停留。比埃拉是因为家人强烈要求他要回到欧洲，而且最关键的是，其实这个话题咱们谈过好多次了，球迷也都有比较清楚了，就是比埃拉、巴坎布都是合同年，今年年底12月31号合同都到期，就是说他们回来打12月份的一个月比赛，人家把1月3号的比赛也给你打了，他们然后年底也是成为自由身了。而成为自由身之后，看到之前奥古都没有续约的情况下，巴坎布跟比埃拉他们也很难接受目前在中国这个限薪令之后的一个新的待遇政策，因为确实是最前300万欧元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没有太大吸引力了，他们在欧洲也能够找到这样的合同。所以说我想有可能啊，他们这次一走基本上就是告别北京国安。国安现在应该是跟他们在谈这个解约的问题了，解约了之后剩下你看90、11、12这四个月工资不用付了，对于国安来说也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吧。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些钱呢再去找新的外援。我们可以怀念巴坎布、比埃拉、奥古斯托，这个确实是国安最强大的外援历史时代，但是这个历史已经结束了。 我们也继续关注国安的动态吧。我们来说说欧洲足球方面的消息哈。昨天在欧冠联赛第一轮小组锦标赛的半决赛，听着奇怪是吗？是女足的沈梦雨效力的凯尔特人队对阵的是莱万特队。那这场比赛第88分钟，中国的小将沈梦雨替补登场，完成了个人的欧冠首秀。刚好这一天是他生日，20岁，也恭喜这个小寿星啊，完成了欧冠的首秀。 是的，他正在效力的凯尔特人女足官方为他送上了生日祝福。凯尔特人女足的官方账号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他的照片，并写道：“生日快乐！”而且用中文写的哈，生日快乐，沈梦雨，祝你度过美好的一天。 沈梦雨是2001年8月19号出生。曾经在上海女足踢后腰啊，也在 U16 国家队担任过队长。那么2017年的时候，在中国足协潍坊国际青年足球女子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夺冠的时候呢，她是以出色的大局观和犀利的传球被评为了那一届的最有价值球员。那么在今年6月份呢，她也是入选过中国足协公布的女足备战冬季奥运会集训的名单。7月21号，上海足协召开发布会，宣布说沈梦雨将会出国留洋，那加盟的就是苏超的凯尔特人俱乐部。 在欧协杯方面，佩莱格里尼将 肖姆罗夫进球，罗马2-1客胜。在今天的凌晨结束了一场欧协杯资格赛附加赛首回合的争夺，穆里尼奥率领的罗马以2-1力克特拉布宗，佩莱格里尼和肖姆罗夫取得了进球。 说到欧洲赛场，昨天欧足联年度最佳球员三人候选出炉了，分别是德布劳内、坎特、若日尼奥。但是梅西、莱万、像 C 罗、姆巴佩等等这些金球奖的候选球员，因为在欧冠表现不突出，所以就无缘这份名单。 梅西今年是挺强的，他这个主要强在国家队突破了极限，拿到了美洲杯，但这是欧足联的 MVP 的候选，所以说主要看欧洲的赛事啊，不看别的。所以说年度最佳球员呢，由参加欧洲杯的24队主帅以及2021赛季的欧战的80名俱乐部主帅和欧足联55个成员协会的55名记者评选，主要参考的就是欧战的表现。最终3位入选的球员都是进入欧冠决赛的球员。 像德布劳内上个赛季帮助曼城获得了英超的冠军，然后在欧冠也是杀入到决赛，就是比较可惜的是最后决赛输给了切尔西，他也是错失了一个关键的冠军哈。 是的啊，都觉得欠德布劳内一个冠军，但是坎特我觉得也非常配得上欧冠的冠军啊。坎特、若日尼奥是上赛季切尔西夺得欧冠的关键人物，坎特更是欧冠决赛的 MVP， 堪称当今第一后腰。若日尼奥目前为止是2021年最成功的个人，先随着切尔西拿下了欧冠冠军，又随着意大利拿下了欧洲杯的冠军，前两天还跟着切尔西拿下了欧超杯的冠军这另一种三冠王。若日尼奥从团队荣誉看来呢，无人能比，也是金球奖的夺冠热门。 刚才我们说到梅西、 C 罗、莱万和姆巴佩这些人呢，就因为在欧冠的表现不太好啊，所以就无缘这份名单。最终的获胜者8月26号欧冠小组赛抽签的时候就公布了。 对，特别可惜啊，梅西呢虽然说在球队方面真的巴塞罗那没有什么太大的荣誉，但是他也凭借了个人的数据排在了这份榜单的第4。 要说这个梅西的名字是在过去10年当中常常在欧足联的评选当中出现，像10-11赛季就是他，然后14-15赛季也是他。 是的。 C 罗是出现在13-14赛季、15-16、16-17赛季。那剩下的像11-12赛季是伊涅斯塔，12-13赛季是里贝里，然后17-18赛季是莫德里奇，18-19是范迪克，19-20赛季是莱万。 是的。此外欧足联也公布了2020-21赛季欧足联最佳教练的候选名单，曼城主帅瓜迪奥拉、意大利国家队主帅曼奇尼、切尔西主帅图赫尔三人入选。 那在梅西离开之后，谁会穿上巴萨的10号球衣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哈。那据西班牙每日体育报道说，巴萨已经决定这10号吧，下个赛季没人穿，空着。也不会让一队的球员穿这号码。 是的，大概率是这样的哈，有可能会让青年队穿。根据西甲的规定呢，一队的球员，就一线队的球员号码必须是1-25号，所以说这一号码不可能长期的空出，这么空下去的话就得少注册一个人哈。当然巴萨已经决定至少要空一个赛季，在一队是没人穿的。当然还有一种考虑是让青训营的球员临时穿下这个号码。不是，这如果说球星都不给的话，这个青训营的小孩上来以后可能也不敢穿哈。所以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根据媒体的这个报道哈，就是说每日体育报的报道，库蒂尼奥曾经向巴萨要过这个号码，就是说表示过希望自己穿这个号码，但巴萨高层没有答应，这就尴尬了。 就是你不配是吗？你不配这个梅西原来穿的这个号。 是的。 也是，你说梅西穿完了这10号谁还敢穿呀。但我觉得哪个小孩要是比较大胆哈，觉得特别自信的话，信心爆棚，我觉得年轻人穿可能要比这个已经成名的这些人穿更合适， 更合适一些。江山代有才人出嘛，也是一种寄托哈。格列兹曼这块其实他也是巴萨接下来这一个比较倚仗的重点人物哈，他已经为巴萨出场了100场了，而且强调不会离开巴萨。在最近刚刚完成的巴萨出场100场的格列兹曼呢，强调自己不会离开诺坎普，并且希望再为巴萨踢很多很多场。首轮巴萨西甲对阵皇家社会的比赛，格列兹曼是在巴萨呢完成了100场的记录。虽然说最近关于他的转会传言很多，包括回归老东家马竞等等啊，加盟曼城等等，但是其实都不太顺利啊，球队其实也没有什么太感冒的消息，而且他自己也表示自己只想为巴塞罗那踢球。 他在巴萨已经踢了包括78场西甲、16场欧冠、国王杯啊、西超杯等等都踢了，打入35个进球。 是的。 那这10号咋整啊？留着。 尤其是在没有，因为我们知道足球界十号是一支足球队的灵魂哈，那没有了十号的巴塞罗那，新赛季到底该怎么踢，何去何从呢？ 嗯，咱们找谁说说这事儿？ 哎，我们连线啊，西甲的这个常驻解说员王正坤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巴塞罗那这边的话，新赛季我觉得还是得看科曼究竟是想给球队安排一套什么样的战术打法。其实从第一轮4-2击败皇家社会这场比赛可以看出来，现在的巴萨跟之前有梅西在的时候是踢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风格。因为之前有梅西在，当球队进攻把球攻到前场的时候，所有队员都会在第一时间把球交到梅西脚下，由梅西去串联组织进攻，这样是巴萨之前的一个战术打法一个风格。但是从第一轮比赛我们可以看出来，巴萨现在的进攻打的是更为简洁高效的，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发起点，也可以成为终结点。在右路格列兹曼可以成为进攻的发起点，在左路布雷斯韦特同样可以，包括佩德里，包括弗朗基德容，这两个人从后排的插上，他们也可以在边路或者说在类似于对方禁区前沿的位置形成很多的威胁。再加上德佩在中锋位置的牵制，他也可以去四处活动，包括回撤来接球。所以说现在的巴萨其实踢的是一个很整体的足球，这跟之前有梅西在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知道之前有梅西在，很多事情梅西一个人就可以解决了，但现在的巴萨当你失去了一个核心，失去了一个超级巨星之后，必须要踢得更加整体，每个人都需要在巴萨现在的进攻当中发挥出他的一份力。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像布雷斯韦特这样的球员，在上个赛季一共只在西甲联赛里进了2个球，但新赛季第一轮比赛他就实现了梅开二度。所以说梅西的离开可能对于某些球员来讲不一定是坏事，他们可以在巴萨的阵容当中踢得更有自信，或者说踢出他们之前所没有展现出的表现。从第一轮比赛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一些球员确实表现出了之前比之前更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新赛季的巴萨是可以去期待的，毕竟从纸面实力上来看，你相比于马竞，相比于皇马，也没有说很明显的差距，依旧是可以把争夺本赛季的西甲冠军当做巴萨本赛季的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个目标也没有说很难以完成，是可以去争一争的。而对于一些现在还在养生的球员来说，比如说奥斯曼登贝莱，比如说法蒂、库蒂尼奥，这些球员等他们复出之后，等他们回归到阵容当中的时候，科曼在进攻端也会有更多的一个轮换的选择，更多的打法可以去尝试。现在巴萨的人员其实还是很充足的，一线队也是一个25人全员爆满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觉得新赛季的巴萨远没有说到之前梅西走的时候很多球迷说非常悲观的一个状态，我们依旧可以去信任科曼的一个执教能力，没准在他的执教下，在梅西走之后，巴萨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东西。 嗯，确实啊，郑坤呢还是对巴萨表示很乐观的，就是虽然说呢核心的十号走了，但是怎么说呢，其他的青年才俊关键时刻还得顶上啊。 这十号待的时间太长了，都把别人压得不行了。 对， 终于走了，可以有年轻人爆发了。 嗯， 那就看谁的能力，谁的准备，这么多年准备的好了哈。 没错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也说 啊，喜欢巴塞罗那这座城市啊，但是不一定喜欢巴萨这支球队。 嘿， 啊。说就是巴塞罗那美轮美奂啊，高迪之城等等啊， 我也非常喜欢这座城市。 对，哎，梅西现在离开巴萨了，咱们说完巴萨就说说梅西吧。梅西、这个、 去法国了。 对，去法国了以后呢，这个梅西效应还在继续啊。首先呢，周五法甲的第三轮，巴黎做客布雷斯特，由于梅西可能上演首秀啊，所以说此战的球票已经售罄了，就是布雷斯特那边的主场球票全卖完了啊。也就是法甲呢，梅西是去客场踢球，结果呢还没说要上呢。对面这个球票已经卖空了。 那必须的呀，我估计这一个赛季都是这样的。梅西去哪儿，哪儿这球票肯定卖特好。 虽然说梅西也有可能还是不上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反正一张球票的事嘛，万一上了呢？上了就血赚啊。 要不别上了，每一场都这么说，每一场都说可能上，这球票都卖得好。 嗯， 据报道说哈，如果说转卖这个门票的话，就得加价。平均价格说这张球票150欧元， 那真不便宜啊！ 是正常情况下最贵门票的2倍、 嗯， 所以很多球迷都抱怨说，梅西来了是挺好的，但是这球赛都成了有钱人的比赛了哈。 确实啊，这个是恶意加价还是不太合适啊。 嗯， 还有就是梅西效应还在持续的，就是梅西擦地的纸巾啊被标价拍卖了，标了百万的价格哈、啊，至今无人购买。巴萨这个告别的这个梅西在巴萨告别的发布会上，当时呢情到深处啊，聊到动情之处呢就是哭了。然后当时他的妻子是给他递了纸巾，然后梅西用完这个纸巾，按理说啊该放哪放哪，可能放演讲台上什么的都有可能，扔垃圾桶里什么的。但是，哎，这个纸巾啊就流传到了这个网上，进行一个拍卖。 你说说这些人哈，那谁把这东西拿出去的呢？有两种说法猜测吧，一种猜的说是坐在拍卖会前排的某人，还有一种说法是那肯定是清洁工干的呀，是吧？ 是。现在这个纸巾放到网上拍卖了，而且卖主表示呢，有梅西眼泪的纸巾啊，这包含梅西的 DNA 呢，啊，借此可以复制出一位巨星，这个天马行空哈、啊，哎，但是有价无市啊，这一纸巾并没有人竞买啊，有人在网上留言说，虽然梅西是巨星，但这是丢弃物啊，不至于价值百万啊， 至于的吗？啊，这是梅西的话题哈、啊， 是。 那再来说说其他球员，卢卡库接过了切尔西的九号球衣。那英国媒体说了，小魔兽呢也是希望能够穿着这个球衣打破一些魔咒哈。 嗯， 因为在近期的队史当中，九号球衣的主人真是命运多舛呀， 是 表现和结局都是太惨了。 对，盘一盘哈。首先，咱们说最著名的，可能就是这里面也是表现最好的吧，啊，最出名的切尔西九号托雷斯，172场45球，不能说这个数据特别差，但是托雷斯人生最难受的几年的时光，也就是穿着切尔西九号的时候，连续的出现这个意外的空门不进啊，把自己的心气儿都已经磨光了。 最好的岁月都在这儿了。 对，是的啊，包括也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比如说伊瓜因啊，九号就上了18场5球，法尔考12场1球，莫拉塔48场15球，莫拉塔也是著名的快乐足球代言人。 这好像看起来他这个还好点，48场15球还是算是最好的。 对，他和托雷斯有点像的问题是，48场15球看来是每3场左右就能进一球，但是太多就是浪费了太多的机会啊， 就是应该更好这个数据。 对，是的，就是所以 说就因为穿了九号才这样， 冠以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法啊，包括后来还有西德维尔，他是中场啊，25场1球啊，包括凯瑞曼41场7球，萨顿 还有一场没进的是吗？ 对，39场1球，还有一个就是布拉鲁兹，他比较特殊，他九号是九号，但是他踢的是后卫、所以说踢了20场是零进球，但确实啊，就是切尔西的九号真的是大家穿的都不太好 啊。那卢卡库来了，小魔兽能打破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那么来看看这个英超这边转会的事儿哈，利物浦呢开启了和萨拉赫的续约谈判，希望拿一份4年合同彻底绑定他，这想结婚签到4年哈。目前合同是到2023年，周薪20万英镑，所以这次续约呢，利物浦想和他签到2025年，那个时候他应该是33岁了，所以说打到那个时候的话呢，是效力8年的时间。据了解说，新合同当中的薪水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会成为利物浦俱乐部历史上最高薪的球员。 对， 从2017年加盟之后啊，其实还不错，204场打进126个球，哎呀，那比那九号进的多多了。 萨拉赫，利物浦的小法老嘛，这个确实还是给利物浦攻城拔寨立下汗马功劳的。但是利物浦今年其实，因为前面的阵容都已经挺好了，没有这个买太多人哈，但是其他的几支球队啊，这个在转会市场方面暗流涌动，我们也是请这个英超的常驻解说加伟来给我们解读一下。首先来说说切尔西这边， 切尔西1.15万欧元拿下卢卡库，对于整支球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上赛季卢卡库在国际米兰的表现堪称完美啊，上赛季切尔西虽然问鼎了这个欧冠冠军，但在联赛层面上，切尔西队内射手王依旧还是中场球员若日尼奥，只有7个进球的入账，而且他们的当家射手维尔纳也只有6个进球。但是啊，维尔纳除去射门这一项，跑位跟传接球在前锋这个位置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顶级的。把卢卡库签回来，相当于是把切尔西的射门靴给拿回来，所以说这笔转会对于现在的这个切尔西来说是非常的超值的，并且把亚布拉罕卖去罗马，财政上也有一定的缓解，所以说呢，切尔西这个转会期的操作打个90分应该没问题。 那也就是说穿九号也应该前景不错那意思。 是的，还是很看好这个九号打破魔咒的哈。其他几支球队也是有很多的转会的消息啊，也听嘉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其实总的来说呢，对比其他联赛来说，英超这个转会期在买人方面真的是在向世界证明着世界第一联赛的赚钱能力真的不是盖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曼城了。曼城这个夏天 1.175 亿欧元拿下了格拉利什啊，这一转会也成功成为了这个英超历史标王。其实有人说格拉利什不就是在欧洲杯表现稍微好了点，怎么就能值这个钱了？其实没错，按理说这个价格势必已经是那种成名已久的巨星，但很多人了解他是从本届欧洲杯开始的。上赛季英超格拉利什20场比赛场均创造出的机会，关键得分机会啊，是 2.88 次，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他创造的机会更多，包括德布劳内在内，而这正是曼城所看重的。其实相比来说，我觉得曼城这个转会期更需要的还是一个正印中锋，首轮败给热刺啊，更是说明了这一点。接下来说曼联吧，曼联这个转会期拿下桑乔、瓦拉内，对于整个球队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林德洛夫在防守端一直存在问题，像是后防线上的一个定时炸弹。把瓦拉内签来，一个是在类型上能够与马奎尔互补，另外呢也能给林德洛夫一些压力。再有就是桑乔了，这简直就是红魔福音，太享受了。首轮的玫瑰德比，桑乔也成功上演了红魔首秀，新赛季的曼联也是让人非常值得期待。接下来争四最有希望的球队阿森纳，阿森纳这个转会期对比前几年来说啊，基本上可以称得上是过年了。新晋英格兰国脚本怀特，比利时年轻中场洛孔加，还有现在据天空体育消息已经完成体检的皇马中场厄德高，以及谢菲尔德联的门将拉姆斯戴尔。转会期的操作其实让大家看到很多球队在新赛季都想要有这个争夺联赛冠军的雄心，包括阿森纳在内的这个转会期操作。其实阿森纳这个转会期你要说重磅吗，倒也说不上，但绝对值得期待。这样的转会在近几年阿森纳的这个转会期来看绝对算是比较受重视了，所以说新赛季英超争四或是争冠都会异常精彩。 我们看吧，反正天越来越凉了，大家可以在家多关注五大联赛的情况。 是， 那说到这个转会方面，来看意甲，意甲还没踢呢哈。昨天意甲呢官方宣布，34岁的老将佩德罗正式加盟，9号哦，穿九号。据了解说呢，为什么能签他？是拉齐奥的主帅萨里在这笔转会当中起到重要作用。 哎， 佩德罗效力切尔西的时候就是和萨里共事，他特别喜欢这个球员哈。那有数据统计说呢，这是罗马和拉齐奥这对同城死敌之间近40年来的首笔直接转会交易。 40年没打过电话， 会不会被骂呀？再来看咱们这边的消息哈，上海海港，现在是海港，以前上港的外援霍尔克的消息哈。 是，昨天南美者解放者杯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啊，上港的前外援霍尔克完成了一传一射，帮助米内罗竞技主场是3-0战胜了河床，两回合总比分4-0晋级半决赛。首回合较量中呢，霍尔克助攻费尔南德斯打进全场的唯一进球，米内罗竞技客场1-0战胜河床，加上次回合的一传一射，霍尔克两回合面对河床直接参与了3粒进球。霍尔克本赛季为米内罗竞技出场38次，贡献18球、11助攻。霍尔克在米内罗竞技的薪水是230万欧元，他在上港的年薪是达到了2000万欧元， 差10倍差不多哈。那当然了，我相信上海海港的球迷也是非常的舍不得外援霍尔克哈，这应该是属于上海球迷舍不得走的外援的这个行列哈。好，那接着还有两条综合消息跟大家介绍。昨天2021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官方也是公布了男女单的外卡的情况。41岁的大威廉姆斯，哎呀，收到外卡了，将会迎来自己的第23次美网之旅。当然，目前呢已经确定缺席今年美网的比赛的，还有像名将费德勒、蒂姆、瓦林卡、丘里奇、埃德蒙顿，像我们中国球员王强、郑赛赛、朱琳和提格也不参加今年的美网了。美国网球公开赛8月30号到9月12号进行。 是的。昨天呢，世界台联公布了斯诺克北爱尔兰公开赛的赛前表啊 ，Top 16，就是顶尖的16种子以及2名外卡选手以及本土的名将乔丹布朗，直接于10月前往贝尔法斯特来参加正赛。 其余选手呢，则需要率先出战8月23号到27号进行的资格赛。特鲁姆普将力争完成历史性的四连冠，罗伯逊在婚礼结束后迎来赛季首秀。75三杰奥沙利文、希金斯、威廉姆斯会携手出征，丁俊晖成为前16种子中的唯一缺席者。中国军团共24人出战，梁文博、庞俊旭、吕浩天、赵建波之间将上演两场中国德比。 嗯，刚才说到小魔兽，唯有战斗说了，小魔兽要是打破快乐的足球的魔咒，那不行，没有快乐了，还是让我们侃爷转回去吧。侃爷不知道在接下来将会在欧洲踢球，还是就在自己国家这晃悠晃悠啊，来关注他的情况吧。这是我们第30段为大家带来的内容，更多的是有关足球哈。我们说到了国安的情况，咱们踢亚冠的这些孩子们第一波回来了，那还有一波在原地等着啊，看尽快能不能回来。再有就是欧洲足球方面的内容，第40段我们还有非常有意思的体坛热搜榜等着大伙儿，咱们稍后聊。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最后一跳，向内翻腾2周半躯体。 对，走。 完美收官，赤廷茂和王涵比较完美的完成了最后一个405躯体，完成了整场比赛326.40分。赤廷茂和王涵不用看后面的三个选手了，他们将铁定获得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冠军。 7月25号，中国选手赤廷茂、王涵在东京奥运会女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中，以326.40分的总成绩轻松获得冠军。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跳水比赛设立女子双人三米板项目以来，中国队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始，此前已经连续4届包揽这一项目金牌。从2019年世锦赛开始，这对组合配合默契，优势明显。根据防疫要求，东京奥运会颁奖仪式上，运动员要自行拿取托盘上的奖牌、花束和吉祥物。经验老道的赤廷茂率先拿起金牌，给首次参加奥运会的王涵戴上。互相佩戴金牌之后，两位姑娘深情相拥。 我其实太激动了，因为毕竟30岁了嘛，对吧？所以第一块奥运会金牌对我来说真的是来之不易，我坚持了这么多年吧，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回报了。就是想想我3岁多就已经踏入了体育的一个事业，完了一直到现在30岁，就后面已经加了个零了，所以对我来说真的这块奥运金牌非常的来之不易吧，在我人生中就是增添了很大的光彩。 7月份嘛，因为我们祖国的大日子100周年，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必须要拿下这块金牌，我们要用我们的方式来为祖国献礼，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吧。 30岁高龄才争取到第一次征战奥运机会的新人王涵眼里闪烁着泪花。 让人成长的从来都不是这块金牌，而是通往这块金牌的路上，一次又一次的去战胜你的困难，一次又一次的去突破它。但有的时候其实你咬咬牙，你最艰难的时刻你就已经度过了。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畅想，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我们来到第40段哈，大伙儿估计都快到单位了哈，咱们轻松轻松，您还有一天工作要忙。今天的体坛热搜榜我们搜到了以下这些有意思的消息哈，看到微博热搜当中呢， 残奥健儿李玉燕现在已经上了热搜了，说总要锯掉截肢处新长的骨头，让大家非常的心疼， 是 怎么回事哈？ 哎，他才16岁哈， 嗯， 因为现在这个残奥会的这个代表团已经出征东京了嘛，所以说比较受大家的关注啊。游泳的运动员蒋玉燕现在是目前是16周岁哈，年龄最小的中国残奥代表团年龄最小的运动员，而且还是泳池的多金王。很可惜的是，他在4岁的时候呢遭遇了车祸，失去了右腿和右臂。9岁的时候开始学游泳，由于因为还小啊，得长个子呀，所以说截肢的地方骨头还会继续生长的，然后骨头会生长到顶出肉，时不时需要做手术去锯掉新长的骨头，这个想想都是太恐怖了。 嗯，而且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呢，你根本就没有感觉到他的痛苦哈，说的特别的轻松哈。 因为我的截肢嘛，其实长个子的时候骨头会长，然后这边就残肢这边会骨头会顶出肉，然后可能就要去做手术再把骨头锯掉一点。 看到就或者是听到了这番话之后，网友就回复了，有网友就说折翅天使祝福你，也有网友说太心疼了，我只看文字不看这个画面不听的声我都觉得好心疼啊，妹妹加油。然后还有网友说时不时还时不时的要去锯掉，第一次觉得这3个字真的是好残忍哈。 说实话，这有的听众朋友可能无法想象骨头顶出肉这种感觉啊。 嗯， 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长过智齿。 嗯， 你说咱们长智齿的时候咱们就已经够折磨的了，长智齿的时候咱们就已经一天吃不下饭吃不好饭，如果说是骨头在四肢的这么一个骨头长得顶出肉来，我的天哪，太痛苦了。想想 郑玉燕呢曾经在雅加达亚残运会上获得过3块金牌，而在我们天津残运会上也是获得过8金2银，还打破过2项世界纪录。在伦敦世锦赛上，这姑娘还3金2铜，再次打破2项世界纪录，是名副其实的泳池的多金王。 嗯， 我刚才说到4岁啊就遭遇到车祸了哈，那她的游泳训练呢要承受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所以说啊，她克服了种种困难，成为了泳池当中的飞鱼。说她小的时候还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功课也是门门优秀哈。祝这个小姑娘在这次的东京残奥会上取得好的成绩。 是的。 下一个热搜我看到哈，昨天上榜的是王曼玉的偶像是易烊千玺，这可不是我说的啊。 我喜欢易烊千玺。 你不好意思啥呀？ 马上他会听到的。 对， 我 一会儿帮你艾特他一下。 我说喜欢谁我都会不好意思。 曼玉喜欢易烊千玺。 这是让我看到这个他们在参加一个节目的时候，4个人哈，咱们乒乓球队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女团的这四姑娘，互相聊天的时候的一小段这个音频。他说这个说完之后易烊千玺就听见了，易烊千玺听见没听见不知道，反正咱们大家都听见了。 是，我觉得今年我觉得奥运会结束以后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很多的奥运的健儿选手哈，他们都会继续的在我们的这个视野里面去跟我们一起互动，而不是说只我们现在呢并不是只是在这个奥运会的每隔4年才能见他们一次了。随着网络的社交媒体的一个平台的发展，我觉得这个真挺好的，让他们有一个和粉丝们和我们的这些体育迷们有更多互动的机会，成为朋友的机会。 嗯，还看到热搜张继科是怎么躲酒的， 嘿， 还有张继科独特的躲酒方法，你看那动图没有，特别有意思哈。对，张继科还有马龙他们互相这个应该是在某次庆功宴上吧，大家每个杯子里都有一点红酒哈，结果说干杯的时候张继科一碰，好嘛，这酒全到别人杯子里了， 这个有点忒夸张了哈。你说喝个满杯的啤酒哈，瓶口杯那么碰一下我觉得还能多少掩盖一些。 是红酒哈，有一点红酒，结果一碰的时候就到别人的酒杯里 了。对，拿红酒太牵强了哈。 然后有网友看到这个动图之后就说怎么都倒给马龙了，不要欺负老实人啊。 对啊， 也有朋友说我们龙可不是老实人啊，也有朋友说太魔性了，这动图我盯着看了20多遍，好欢乐呀。也有朋友配图配这个对白，马龙说平时我的酒量还行，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喝张继科喝每次都醉得很厉害。 对，是张继科是酒桌的手艺人啊。 我昨天还看到这个上微博热搜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频，就是北京惊现6人同时单杠脚回环， 你看到这视频没 有？嗯，我看过啊，这个 这太吓人了， 这么玩的人还挺多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脚踝啊通过绑带然后绑在这个单杠上， 单杠上 脚底就是和单杠接触，然后绑的固定点是单杠和脚踝哈，然后大回环就是整个人在那个单杠上来回转 起来哈， 哎呦这个 怎么完成的？ 对，而且这样的话从离心力的角度上来讲是不是脑供血有点压力啊，这样的话 其实看起来还是有点危险是吧，就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点像，孩子们其实在从事运动的时候呢也是要科学健身的哈，要对这个自己从事的运动有科学的评估，那这个吧虽然看起来挺过瘾的，但是还是我觉得有点不太安全，也是请大家哈在平时健身的时候可别跟这些大爷们学哈，他们不知道练了多少年才练成这样的。 是， 我看到有网友回复说妈呀大爷的身体可比我好，也有朋友说我一直很好奇就这样揉来揉去的这能锻炼哪个部位啊，能给科普一下不？ 练胆子 首先是练胆是吧，但是他这个核心力量应该是非常强的哈。 对 啊，也有朋友说摔倒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确实 啊，还是提醒大家哈，虽然看起来痛快看起来比较这个惊人，但是运动哈还是有风险，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还有看到谢辉依然是上热搜了哈，发文道歉，那这个过程就不跟大家赘述了，昨天您听我们的节目也了解到了哈，在朋友的一场饭局当中一场闲聊引来了祸事吧。那昨天呢谢辉所在的南通之云足球俱乐部也是发表了官方的公告说，8月18号我俱乐部的主教练谢辉在私人聚会场合酒后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那最终经过董事会俱乐部的研究决定，即日起就暂停他的主教练职务，这是不是影响到了昨天他们的比赛0-6输了，是不是 很有可能哈，这个怎么说呢，主将哈出了问题，可能底下的对后面的这个士兵们可能都无心冲杀哈。谢辉呢在自己的微博上做了澄清和道歉，但是也表达了一些自己的态度哈，说昨天参加朋友饭局喝了很多酒，不知道对面的人别有用心进行了偷拍，把一些我酒醉的话发到了网上，而且添油加醋，严重的损害了我的名誉啊，深恶痛绝，保留法律诉讼的权利。同时他也向在其中语言中提到的单位啊表示深切的道歉。 谢辉去年初呢是成为南通之云的主教练，大概有一个半赛季吧，上赛季这支球队呢是中甲联赛中游，今年曾经是一度排在前四的，最近这段时间状态有所下滑，尤其是昨天哈0-6输了这个比分之后哈，没有进四强。那么在执教南通之云之前呢，他一直是上海海港俱乐部一线队的中方助理教练，也是辅佐过像博阿斯啊佩雷拉等等啊这两位外籍教练哈。好，这是谢辉的事件。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做回顾。东京奥运会给大家留下了非常美好的一些印象。今天呢，中国之星闪耀东京系列为大家播出第一集，马龙啊，也是我们北京籍的球员，由我们的记者林苑来为大家做盘点。 梳理东京奥运会上的中国之星，可以从很多维度：优势项目的明星们，多届奥运会参赛的经历，那些卫冕冠军，甚至中国代表团当中18位来自北京市的选手等等等等，但是他们都会在一个点交汇，这个坐标旁边的注释是马龙。作为第一位集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等等所有赛事单打冠军于一身的超级全满贯男子选手，作为第一位在奥运会上蝉联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的选手，马龙和中国乒乓球队再一次闪耀东京。7月30号，在乒乓球男单决赛里，马龙战胜队友樊振东，继里约奥运会获得乒乓球男单冠军之后，时隔5年再次夺冠。 单打其实只是个人的，我跟樊振东首先都完成了这个各自的目标，能够进入决赛，这块金牌属于中国队，这是第一任务。作为我来说，能够拿到单打金牌，在团体赛当中必须更要能够发挥出自己的重要。我觉得这一刻，自己第一想法是这样。当然，能够实现这个冠军，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并没有想太多。今天自己我觉得能够赢下来，更多的还是去像昨天说的能够享受比赛，因为跟樊振东比赛并没有是可能全世界唯一自己没有压力的比赛，不需要有什么压力，因为你必须发挥得最好，而且毫无压力，在对手有可能犯错误的情况下，你才有可能拿到这个胜利。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些自己都做到了，而且从一开局到最后还始终保持住，我觉得这个是今天 自己能赢下来最重要一点嘛。 虽然马龙和樊振东双双进入男单决赛，提前锁定金牌，让人能放心的欣赏精彩的比赛，但是在比赛当中，马龙从始至终的旺盛斗志都展现了他志在必得的雄心。长久以来，大家对于马龙的印象一直都是温和的，甚至有些腼腆的。虽然作为带领中国乒乓球队两夺奥运会男团冠军的龙队，但他的表达总是并不张扬，一方面和个人的性格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他在中国乒乓球队这个满是世界冠军的团体里长时间的蛰伏有关。总结自己，马龙说，逆境的时候也想来个爆发，但发现自己其实是细水长流的类型。 平时比赛觉得还好，真正大赛的时候，你有的时候这种自信心有的时候会受到一些影响。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每个人的人生包括性格的一个展示吧，可能有的人是这种爆发式的，有的人是细水长流。我觉得自己就是属于这样的一种性格吧，可能阶段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自己没有这种性格，会觉得我希望能成为这样的人，但慢慢觉得啊，不要因为别人的好而忘记自己的好。 似乎马龙的名字已经注定龙马精神，在细水长流的路上时刻保持着旺盛向上的精气神，也永远不要低估一颗冠军的心。正是带着这样的信念和力量，才让我们看到了这些闪耀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之星。 另外呢，我们再来为大家播出东京奥运赛场的中国元素第五集，由金泽为您带来的中国志愿者服务东京奥运会。 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可谓是一波三折。东京奥运会开幕前，日本新冠疫情形势不容乐观。7月14号到16号，日本连续三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了3000例。于是东京奥组委在开幕前决定空场举办奥运会，而这也意味着东京奥运会的志愿者将减少大半。但是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后，我们看到留在一线工作的志愿者表现出了积极、热情、阳光的一面，冲破了空场举办奥运会的阴霾，带给人们温暖。 不论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啊，还是志愿者，经历了推迟，经历了各种决定之后呢，其实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对着这份奥运事业的这个热情。 而这其中，中国志愿者成为了闪光点，刘佳瑶便是其中之一。 我是2018年底来到的东京，那个时候正好是奥运会志愿者报名的一个尾声，然后2019年就收到了通过的一个通知，然后也去接受了一些培训，然后但是因为疫情原因嘛，然后就没有想到拖到了现在。 刘佳瑶在日本东京庆应艺术大学就读。由于疫情，刘佳瑶的家人开始并不支持她做东京奥运会志愿者的工作，不过出于对奥运的热情，她最终还是说服了家人。 家里人是一直希望我就是说不要来，或者说能够辞退这种，然后但是我觉得既然就是这次机会的确是比较宝贵的，而且我们中国的运动员和中国的记者也会都来，然后所以作为一个略懂日语的一个人，然后我希望还是能过来，然后为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刘佳瑶服务于东京体育馆，在媒体的签到处进行服务，当有中国媒体人遇到沟通不畅的时候，他会直接用中文进行详细的解答，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在异国他乡听到中文也让媒体人有一种亲切感。刘佳瑶认为，志愿者的工作虽然比较简单，但是是奥运会成功举办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会觉得正是因为我们正在做这些很小很基础的东西，然后所以才能让奥运会这样一个很隆重很高大上的这么一个盛会圆满举办，就是还是会有些感动的。 北京冬奥组委志愿者部副部长张秀峰在东京奥运会的考察期间也看到了这些闪光点，他认为服务于东京奥运会的中国志愿者展现了中国青年人的优秀品质。 那么这些中国志愿者呢，都是在日本留学或者工作的一些青年人为主体，大概有不少于400人。中国志愿者这个群体呢，据我观察，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呢，他们参与了很多领域的志愿服务工作，其中也不乏一些非常重要领域的工作，而且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好的评价，也体现了我们中国志愿者的这个良好的形象。 志愿者一直以来都是奥运会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微笑更是成为了城市中最亮丽的名片。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2022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幕，这张名片将重新被擦亮，延续奥运会的风采，而北京冬奥会也将成为中国志愿者的主场。 那么在6月30号9月初，那么这个期间呢，主要是志愿者的选拔，报名人数比较多，我们要通过